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21集，见家长。江湾点头， 好。 而文静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，江婉戳了戳他的胳膊，示意他回话，他这才点点头。铜锣烧拍了拍胸膛， 那就好，阿静啊，只要你不掉链子，把他们几个杀了给你助兴都行。 哎，对了，阿静，你爸妈不是在这儿吗？今晚你还要跟我们住酒店吗？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住？文静面露不解，他牵起江婉的手，朝几人说，我跟他住。蒋婉以及众人尴尬地对视着。机场出口有不少提前到达的粉丝，个个举着应援牌，喊着口号欢迎文静。文静一身纯白运动服，脸上戴着黑色口罩，身形挺拔笔直，后背背着两个包，一只手紧紧握着蒋婉，和粉丝的狂热形成鲜明对比。她太冷漠了，连抬手示意或者给粉丝一个微笑都没有。蒋婉被他牵着，时不时抬头看他一眼。文静在外面总是树立淡漠，面无表情，可只有蒋婉知道，文静的内心孤寂成荒原，所以才会在梦游的时候跑到他的房间，只是为了搂住他。办完酒店入住，一行人自行分开，蒋婉和文静把包放下，准备去楼下吃饭。点餐的时候，文静还没开口，蒋婉就对着服务员几番确认， 不可以放一点青菜，菜叶也不行，一点绿色的都不要出现，可以吗？ 服务员再三点头， 嗯，好。 文静抬头看了一眼蒋婉，那是一张很秀气的脸，细眉长眼，头发不是很长，堪堪垂在肩上，皮肤很白，说话时眼睛总会带着一点善意的笑，让人很舒服的长相。他不注重外表，也不会化妆，穿衣服也不爱打扮，几乎就是 T 恤和牛仔裤，女孩子爱穿搭的首饰长裙他是一件也没有。他安静内敛，即便好奇也从不过问关于文静的任何事情。就是这样的他，让文静第一次有开口的欲望。不想去。 什么？ 蒋婉没明白。 去哪儿？ 我爸妈的家。不想去。 我知道。 蒋婉指尖在桌布上摩挲了一下。 其实，我跟我父母也闹了很大的不愉快，我现在也不跟他们来往了。 蒋婉心底隐约有个想法，文静大概是第一次跟人主动说起自己的父母，所以为了公平，她也主动坦白了一点关于自己的过去。 我没有念过大学，但我考上了，只是没有去念。 我也没有，我自学考了两个学位证书。蒋婉被这番凡尔赛式发言给整不会了。服务员过来上菜，蒋婉深吸一口气问他， 为什么没去念大学？ 文静低头拿起叉子，太简单了。蒋婉不知道该回什么，麻烦。说完他又补充道，女生总是喜欢跟我讲话，她们问题很多，很吵。蒋婉点点头，又看了他一眼，这个长相去学校确实是女生倒追的对象，其他男生要是有这个资本，不知道得有多狂妄自大，他却觉得麻烦。蒋婉轻轻笑出声，笑什么？你也被很多男生追过。 扎心。 吃完饭，蒋婉想去附近的大学转一转，他没上过大学，想感受一下大学的氛围。文静一路跟着他，他个高腿长，加上过高的颜值，十分引人注目，来来往往不少人都朝他投来惊艳的目光。文静微微蹙眉，拿起口罩遮住脸，随后牵着蒋婉过马路。离这里最近的大学走路15分钟就到，头顶的骄阳炽烈闷热，两人走了10分钟，蒋婉就觉得气喘，浑身都是汗。他打开地图，前面还有一个红绿灯就到了，是一所科技大学。蒋婉不清楚自己这副明显不像学生的模样能不能进去，幸好正值吃饭时间，门口人来人往，他们混在人群里走了进去。漂亮的人工湖，成排的柳树，还有路上欢声笑语的同学，一切的一切都在蒋婉脑海里形成鲜明的画面，好像他自己也曾融入过这个环境。两人逛到研究所门口时，文静接到了电话，是母亲李彩打来的。 我听说你今天到上海了，在哪儿？ 在你工作的研究所门口。文静眼里没什么情绪。李彩挂了电话，连身上防尘服都没脱就跑了出来。 几年了？3年还是4年？文静就算来这里比赛都没有回过一次家，甚至说到我这里来过一次都没有。 这是第一次儿子会在研究所门口等他。快到门口时，李彩才记得把手上的无菌手套摘了，又脱下防尘服递给身后的助理，随后让助理订午餐。助理看了一眼时间说， 快一点了，这个时间应该都吃过午饭了吧。 李彩正准备改订晚餐，助理就推开了门。李彩看到文静背身站着，她一身纯白的运动服耀眼极了。她没注意到边上的蒋婉，下台阶时看着文静喊， 阿静。 文静转过身朝他喊了声妈。文静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眼底也没什么情绪，像是见到了一个陌生的人。 瘦了？ 李彩打量着他，想伸手摸他的脸，却在半空中顿住，因为文静侧过了脸，明显不想让他碰。他尴尬地收回手，这才注意到文静边上站着的蒋婉。 你好，你是？ 蒋婉万万没想到逛个大学逛到了文静母亲这里，要知道她妈妈在这儿，蒋婉打死也不会来这儿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。蒋婉朝她鞠了一躬， 哦，阿姨你好，我是她的。 家政阿姨四个字还没出口，文静就牵住了她的手。蒋婉偏头看了眼她，文静眸底没什么情绪，目光淡淡地落在对面两人身上。李彩面露诧异， 你是阿庆的女朋友？ 你好阿姨，我叫蒋婉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